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阿卡多演奏的帕格尼尼小提琴协奏曲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。